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啦，系嘛？ 嗱，咁啊，继续讲翻十年咧。咁啊，讲翻嗰个嗱，我哋就算剧透都系咁话啦。 我哋摆系啊，嗱 ，warning， 而家俾 warning， 你要揿停，你好而家揿啦。 嗱，因为呢套戏咧，我系呼吁大家逐趁住而家仲未落咧，大家去睇。不过咧，因为呢套电影咧，真系好有即系好有黑脑 争议性嘅。 佢直情系点讲啊？平铺直述咧，完全冇遮掩嘅。 系啊， 中共对真系反共嘅里面。句句都是反共的，跟住就是西环干涉，有一哥，有人大代表，有嗰啲主任， 有主任走出嚟拍台， 系啦， 指示你班友做嘢， 系啦，你哋 又有一个英阿苗，应该系白发魔女嚟嘅， 系啦，嗰、那个系白发魔女，跟住有啲咩嗰啲 谭耀宗啊，咁样 定系咩谭慧珠咧，都系我停啦， 系啦系啦， 嗰类型啦， 嗰类型啦，咁最后咧系有一个黑社会，嗰、那个黑社会嘅造型咧，其实就系黄毓民同黄仁达合体。一个秃头嘅矮嘅黑社会大佬， 系 咁咧， 就同嗰两个 以为流浪 小人物讲，俾机会你哋上位啦， 俾机会你哋上位啦， 时候啦。 嗱，佢咧收上面收共产党80万就开一枪，咁之后咧就自己袋起30万货金， 嗯、 即系热血嗰个货金系统抽怂抽涌30万， 又变翻啲炮弹。 咁你讲套电影冇办法 唔讲炮弹啦，系啊， 唔系你讲套电影冇办法咁讲噶，系咪先？你冇可能用经济角度去分析噶，其实都 经济角度都有， 系啊， 都有 啊，经济角度咧 都有啊，不嬲都有。喂，黑社会运作不嬲都系， 其实咧 中间人格 抽佣，共产党黑社会咧，从一个黑金嘅一个组合，系纯粹用经济角度， 用利益， 唔通啲黑社会即系真心信奉你共产主义咩？因为你俾钱佢揾啊嘛。正如戏里面嗰个黑社会大佬叫做超哥，嗰、那个即系黄毓民、黄仁达嘅混合体，收咗共产党80万之后咧，就外判50万就俾个叫嗰人去做。 嗯、 最后咧就拱嗰啲自己啲马仔去送死，咁咧系帮共产党完成任务，就系、是、要香港收紧香港嘅统治。呢、這个咧 最尾咧有一个位都几可圈可点，唔系最尾，佢系忽然间话。经验咗上边，而家决定揾两个人开两枪， 系啦。 佢讲：喂，有好嘢益你两个，你而家每个人都可以上位。 你执到啦，你哋一齐争啦。你哋系啦，你哋一齐上位啦，可以 执到。 而家系党即系系上面俾机会你哋发达啦。一嚟你哋可以揾到钱，又可以上位。咁上位咧，最后结果咧，入大家入场睇，总之系都悲惨结局啦。咁国安法咧就顺利通过啦，即系嗰个古仔啊，国安法顺利通过。咁啊！啲人会出嚟讲啦，呢啲人咧就系即系破坏社会安宁，好似你烧垃圾桶、踢阿伯一样噶，你做嘅嘢全部系帮紧共产党嘅， 但系完全冇结果噶， 一啲结果都唔系，结果就系帮咗共产党啦。 最多系啊， 嗱，当初阿林记嗰啲咁嘅冚家铲出嚟讲啊，诶，共产党好唔开心，关佢咩事啊？你哋做嘅嘢系你哋共产党得益而香港损害啊嘛，而家系咪？唔系讲开唔开心啊，系共产党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做嘅嘢拆又是拆学联。啲人话：诶、欸，差多学年，共产党最高兴，梗系高兴啦！共产党使咗咁多年钱，用咗咁多人力物力都差唔多学联，净系俾钱你黄毓民、黄仁达已经开拆啦！原来咁简单，一早讲啦。 仲要今次港大事件咧，你啲学联喺边啊？ 系啊，冇啦。 你做咗咩啊？ 俾人拆散咗啦嘛。 喂，你又话要更勇武嘅？ 系 喺边啊？ 冇啦，嗰啲玩完啦。即系嗰班退联派咧，坦白讲啊，你哋将来全部有份支持退联派嘅人，系要钉晒历史嘅耻辱柱。 但好奇怪、啊。点解啊？佢对头即系话，即系唔想拆、唔想退联嘅咧，好似又冇乜声去谴责呢班人嘅。 冇啊！呢班都系大家真系左交大爱啊嘛，有包容啊嘛。咁、 哦、 冇办法噶，你即系坦白讲，呢啲人亦都系烂泥扶唔上壁，呢个冇办法嘅。所以香港社运咧，真系好难搞噶啦。有一班咁嘅内奸，系嘛，双往一层呢啲咁嘅港奸喺度收共产党钱，搞咁多嘢，跟住有一班咁内弱又唔出声。嗰啲民陣好乜嘢都好，全部都好內弱。咁、嗯、有一班人，仲有啲分唔到，叫做是非黑白。例如，就算學民思潮都唔識分是非黑白㗎，冇同呢啲人割席㗎，係、 嗯、 咪？而家咪搞到攬住一齊死啦，冇人，啲人唔肯出嚟抗爭㗎啦，佢哋都吹唔到雞㗎啦。就算社民連好、人民力量好，冇人夠膽出嚟同呢啲人割席㗎。泛民全部都冇，即係香港個局咧係死局嚟㗎啦，玩完㗎啦，係俾呢班人成功㗎啦。佢哋可能袋咗錢。咪注意得到咯，所以系咪先？ 警红移民啦，唉，唔好讲咁多。 嗱，我就保守啲，我嗰一套戏系去到讲到咁嘅，但系佢就讲咗一个 situation 出嚟咧，就系、是、香港人好唔想见到嘅， 系 就系、是、发生咗啲好暴力嘅事件之后咧， 个剧本就演变成为咧，令到政府好容易可以，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啦， 系啊， 好怕啲混乱嘅嘢噶嘛， 系啊，共产党中意乱啊嘛，即系嗰啲本土派都中意乱噶，到到乱起上嚟，佢咪可以实施军管咯，请解放军嚟镇压咯， 得到大多数 市民认同，因为佢哋唔想乱啊嘛，香港系要搵钱嘛，大家希望听下股市继续开噶嘛，系咪？ 总之就套戏就最咩咁啦，就去到个结局就系佢讲十年后嘛，嗱套戏啦， 即系全面系啊，全面 佢讲2015年开始，因为而家已系啱啱上年系2015啦，佢就讲2025年嘅，其实佢想讲，咁佢就当然系用从一个好悲观嘅角度去讲啦，即系如果话俾你知2025年系一个花花世界，咁你就即系冇人会去反思到底而家香港出咗咩问题啦。咁所以咧，佢嗰、那个故事个演绎手法咧系几好睇嘅。 系，佢系可能一个叫做咩啊？吓一吓你，令到你咧 醒一醒。 就算点样都好，你都要出嚟反抗。就算有双往一层呢啲港奸喺度卖港，你哋都要出嚟反抗。因为咧，佢哋都唔会恶得好耐嘅。始终香港人咧都仲系有脑去谂噶嘛。 如果你话第一段系讲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第四段讲嗰、那个讲样嘢反而讲得多啲，反而系。 系。 即系对于嗰啲所谓勇武派嘅反驳更加强，我反而觉得 系。 因为第四节佢讲嗰个有个男主角叫欧阳剑锋噶嘛，嗰、那个佢一路都讲佢系一个和平抗争者嚟噶嘛，亦都最尾系绝食， 佢宁愿牺牲自己都唔会去伤害人哋啊嘛，即系呢个系绝对系嗰啲大爱左交嚟嘅，即系以翻而家本土派标准嗰啲咪大爱左交咯， 系啊， 系嘛， 我唔知成想讲呢套戏嘅时候系咪成日都想讲变咗讲本土派嗰班人，我就唔系好想讲嘅其实。因为我对嚟到都其实对而家社运个局面其实都有少少绝望，唔知阿大 M 点睇？或者访问下你先啦，一讲呢啲嘢 ，Tony 就自己压住嚟讲噶啦。 其实我自己咧同你差唔多，我而家都好似最近嗰个1月1日嘅游行啦。咁其实我有啲朋友都叫我去嘅，其实我冇咩心机去，因为咧其实我都唔知道有个 focus 喺边。大白象，好老实讲啊。你话头先我仲听到电台都话，使多7000万嘢做个补选，鬼晒咁嘈。喂，你起三跑同嗰、那个其他嗰啲咩高铁咁样，使多几千亿、哦，几百亿、几百亿、几千几亿、哦，你唔出声，嗰啲钱去喺边啊？数有得计噶，唔系咁去咯。咁但系你问我自己真系身边越嚟越多人系觉得冇搞咁多啦。搵钱紧要，正如你头先阿 Tony 讲嗰啲咁嘅人，咁我自己系伤心嘅。我喺其他网台都讲过话，我唔中意同啲咁蠢嘅人一齐生活嘅，好惨嘅，即系好似咩低 B Kingdom 咁样。阿叻讲啲嘢，你可以话阿叻哥讲得好啊咁样。喂，大佬，我认识嘅价值观唔系咁噶嘛。咁所以我系失望，我甚至乎我唔怕同你讲啦。我系谂过移民添，因为实在系绝对失望。要咁讲，因为我有家室。我唔可能咁潇洒，抛头颅洒，我都话啦，我老婆识我嗰日，我唔系抛头颅洒热血噶嘛，如果系嘅话，唔嫁你啦，你就系冇咁靓啦，系咪先？ 都冇咁靓， 但系边有冇咁靓？ 成个样丑咗， 系咪先？即系好似你咁样个游学生讲咗，咪即系好似第四集咁样，十年佢都系做其中一个噶嘛， 一个学生， 咁佢学识了噶嘛，咁喂你咁啊，到时我真系冇咁靓仔，只眼冇咁靓嘅话，自唔拣我咧，所以我要为佢哋负翻责任，但系即系。你问我真系好绝望。 我系唔想，我唔想有去完游行之后，翻嚟又演变成为网上见到啲人讨论到底应唔应该游行啊，系咪白做啊？跟住又会有啲疑似本土派嘅人又出嚟又话你哋唔知做嚟做乜啊？跟住你又同佢哋激辩一场啊？跟住又会好似我哋刚才嗰节咁，成节攞嚟闹本土派。我好呢、這个循环咧，其实大家如果听拍下先播，我哋已经循环咗 N 咁多集噶啦。其实我已经系去到一个位置，我觉得，唉，我都唔知讲乜好， 即系 唔知讲乜好， 连提都唔想提，因为坦白讲啊，呢班人咧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咁系冇乜前途嘅。 喂，不如我哋改一改个话题好唔好啊？ 系 趁第三节咁啊，讲下 讲啲生意啊，经济嘢 啊，系啦，话咗我哋呢度讲系啦，讲生意啊， 选你要讲生意啊， 十年就讲四次唔讲啦。 咁我自己就本身嚟讲翻大陆做生意啦，咁我即系奉劝啊，前几日咧，咁啊又见到阿梁振英啦，又阿六八九又出嚟叫啲后生仔翻大陆， 系， 咁啊，你两个点睇啊？ 喂，老实讲啊，我系识得好多朋友咧，系大陆倾家族荡产，俾人呃晒啲钱，之后翻到嚟咧，系仲惨过佢未 做， 仲惨过做乞衣啊！因为咧，你喺大陆做咗咁耐老细，翻到嚟乜都冇，从头做起。喂，你只能够做看更同清洁嘅啫。 嗱， 冇工种啱你做噶。 嗱，讲开真系做生意啦。嗱，其实唔想，虽然唔想讲套戏，但系咧，如果从一个商业角度同做生意嘅角度咧，首先我觉得咧，你唔应该局限自己一定要喺香港嘅。 冇错。 如果你谂住做生意咧，你更加要个眼光要扩阔嘅。首先，我觉得如果你要从做生意嘅角度嚟讲咧。其实你站喺香港呢个地理位置咧，你系真系冇理由唔学普通话嘅。 系， 即系你上唔上大陆一件事，你投唔投共一件事，即系嗰啲你各下自理啦。 或者我 如果你做生意，连嗰度有咁 Q 多人，可能会买你嘅嘢，你可能 provide service 又好，乜都好，你完全都唔打算去做嘅生意嘅话，咁真系冇。咁我觉得你系好难创业嘅本身呢件事。 我先唔讲其他生意基础理论，例如话创意啊、毅力啊。咩耐性啊啲咁样，我先唔讲先啦，资金啊啲咁样。其实我从来啦，我觉得做生意系资金唔系最大问题嘅， 系 最要创意同埋执行能力。有好多人咧，真系我见过都唔少噶啦。谂住做，结果咧就谂咗好多年，都冇去执行。 系， 结果咧就嗰个就唔系一个计划嚟嘅，系一个空中阁楼嚟嘅啫。咁啊，呢啲我唔想讲先，咁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反而我就想分享一啲咩咧？大陆做生意大家切记嘅嘢。嗱，首先咧就你识唔识人系识人系一个功能嚟嘅。如果冇嘅话咧，咁但系咧你都要小心保护自己。 系， 尤其是咧，如果系从事创意，例如好似做 program 呢啲咁咧，就更加要小心。嗱，我拣个好简单嚟 少少先啊。 啊， 系咪即系以我所知，好似香港系比较难做嘛？呢、這个。创意方面呢方面嘅嘢， 嗱，亦都系所讲啦。我头先我有一次讲过，例如话咩咧，做一啲真系冇人做嘅嘢。嗱，唯有真系要谂噶啦，你自己要留意一下电视啊， 系睇下啲乜嘢冇人做。 想象力要靠自己想象力，要试下谂下，谂咗之后，然之后自己我嘅方法点咧？我就从呢啲生活嘅细节，嗱，好似我十几年前咁样，我有一个空中阁楼嘅，我又见到我啲细路同啲表姐咧喺度玩门。就惊夹到手，我好惊佢咧，即系嗰个门咧一夹到手嘅话咧，咦夹即系唔啱咁夹爆手指系真系会终身残废嘅。于是咧我就谂，咦，我发明一个嘢就架构就令到佢整只手落去咧就夹唔到嘅。咁我仲去咗用咗政府公帑咧就有啲资助我攞呢个 patent 嘅。咁我就都叫做申请咗一半，咁但系收尾啲文件太厚啦。唉，唔鬼搞啦，我仲諗住做完咗又买啲 3M 嘅。 呢个就係香港嘅问题啦。 即係呢个嗱唔紧要，即係只不过我自己呢个我自己做到一半，因为太厚啦啲文件，我最怕睇文件嘅。咁另外个咩呢就话除咗你所讲嘅创意呢，如果你有 idea 嘅话呢，小心啲，千祈我唔係话歧视，实实在在係大陆人呢係比较轻视呢啲 所谓嘅知识产权。 即系唔好注重呢样嘢系你噶， 系 你唔好攞去用啊！ 唔系啊，中国人咧调翻转头咧，佢专门系侵犯人哋知识产权嘅。 为荣， 因为咧谂一样嘢好辛苦嘅，抄系好容易噶嘛。中国以前咧系点样啊？佢哋教我嘅调翻转头系讲九十年代啊。佢话咧香港电话要经历模拟机，由 call 机先，由 call 机经历模拟机。跟住有天地线步步通呢、這个叫地未去到手机啦，之后先系手提电话嘛。跟住咧，佢话咧大陆一跳就 GSM 噶啦，唔使经过你嗰啲程序噶，因为抄嘛，系完全唔经过，唔使学噶，一学就飞上天噶啦，完全唔使爬，唔使行，唔使去爬嘅， 有 都唔使嘅。 我俾一个案例你听下，其实旧年好似旧年咧，响香港报纸有讲嘅，就系、是、马云有一个团队咧。就落嚟香港参观一间做 apps 嘅公司，咁咧呢间公司咧就吓，即系以为哇爽啦呢次阿里巴巴掠到嚟呢度同我即系交流吓，竖起晒角，哇正啦！咁啊，于是咧就将啲 idea 咧就和盘托出，就同佢讲晒，喂 app 啦啦咁做，结果人哋唔使一个月，跟住咧就 抄晒， 完全一模一样 ，layout 都似埋嘅。其实呢我哋呢行呢好多时呢系巧嘅啫。 系。 条巧系值钱嘅。 系。 系绝对值钱嘅。 系。 即其实 program 就唔好值钱嘅啫。 系。 好老实实讲。巧值钱。咁好啦，攞咗条巧攞咗神水啦。咁你会话咁我同啲大陆朋友喺度讨论呢个问题啦。咁佢话唉马云未必知嘅啫。喂报纸卖晒。点都留到过去啩。咁又睇你点处事啦。即如果俾我系马云我会点处理啦。 参与呢单嘢嗰十个人啊， 系 未来嗰五年你唔使分花红啦，我喺你度扣翻出嚟。然之后呢间嘢咧损失，嗰间香港公司系损失个居民话损失200万。 系 如果话马云，我赔够2000俾你。 不过我买翻开少少，即系啲 I T 嘢咧，有时啲概念咧系系好容易俾人抄到。即系好多嘢亦都唔系真系净系得你谂到 咯。 嗱、你真系你有时又真系唔知道到底人唔系系咪有 你谂到同百分百变咗第二样嘢出嚟唔同啦。即系咧，中国人抄嘢咧系由政府开始嘅。政府呢因为以前呢兴 ICQ 呢佢呢就禁你打压你 ICQ 喺大陆出个 QQ 出嚟顶你。跟住呢 二币又唔俾。 係啦跟住呢 Google 有呢佢呢就直个百度出嚟呢就禁止你 Google 就扶植百度。要全部都。 YouTube 唔俾呀整个 YouTube 係呀落。係啦。 係啦。係啦。佢嚟个名都要 讲似嘛。56先㗎。 唔知呀。 无聊无聊啊。无聊。无聊。无聊啊无聊上网睇囉。所以呢刘啦即係变咗呢你如果你上去做生意呢你自己要保护自己。唔好嗱我只有个 case 嘅我去年我浸得多美国嗰边。咁我喺直播嗰边呢就同啲人交流呢其实我真係冇所谓。因为我相信 系 呢个国家嘅人 家 人系一个世界级嘅公民。人哋嗰度呢唔会贪你啲咩。咁同埋头先你所讲Johnny 讲话攞咗个 idea 呢其实我亦都冇担心。因为呢其实執行力都好紧要。Steve Jobs, 你估佢真系创意占好大其实佢唔系。執行力才是最强。他執行力他怎么 样 他成个团队他同埋怎么可以令那件事变为一件实物。 真实是啦因为有时 idea 呢很多时实行不到的。 没错你想歪了少少的话就成盘是散晒。喂讲真的。 因为呢我们读法律的人呢其实都不是说全部掰晒版权因为其实很多时版权和这些知识产权的事呢如果你 overprotected 呢你是反而是不给人家 去创作的。因为你一做嗰样嘢相关或者类似嘅嘢嘅时候呢就会有人话你侵犯佢嘅版权嘅时候呢你其实变相你扼杀嗰个创作。 呢个有少少 犀利嘅。 我明白嘅呢、這个所以呢其实呢个就係文明同埋非文明嘅分别囉。你懂得攞个 balance 呢喺边个位你企喺嗰个位一刀斩落去然之后慢慢褪囉两边褪返好佢囉。 即係呢个世界呢有一样嘢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有机会你諗同佢諗嘅嘢大家好接近呢但起码个 design 唔会一模一样嘅包装。 唔会好似头先我讲马云个 case 囉。 佢嗰个直情系抄嘅， 直情系抄。你望落去两个系一模一样嘅，咁你自己网友自己上去打下啦，即系话阿里巴巴团队啊，即系 AFC 咁样，咁你就知道我讲咩噶啦。咁另外咧嗱，虽然啊上高系即系抄人嘢系多，但系咧我喺上高有阵时咧都睇见一啲即系啲成功故事咧，都系值得我哋参考。嗱，我本身个人咧都几 buy 阿陶杰讲嘢，就崇优， 系， 因为咧你好嘅话咧，我唔理你系边个， 系啱， 我你啱嘅话我就听。咁呢我就都同你讲过啦嗱唔知网友有冇听过啦如果听过再听一次啦咁但如果好似我唔记得有冇上次咁炮打有讲过啦咁都唔紧要啦照讲一次啦。咁呢就话说呢有三个年轻人咁呢就喺上高呢就卖嗰啲叫做夏天嘅女装嘅睡衣。咁点会夏天我要即係讲到明嘅 呢 咁呢於是呢佢就喺蘇州啊或者湖州一帶呢即係或者喺蘇浙嗰度蘇浙嗰度呢即係嗰度溫州江州嗰度呢係浙江一帶呢係比較多呢製衣廠嘅。咁於是呢就喺度搵啦咁搵啦搵咗間。咁呢於是佢又點買呢佢就利用網上嗰啲媒體啦或者啲雜誌啦然之後呢就經過網購之下呢即係我哋叫 O2O, 就話喺網上攞到生意之後呢就即係搵淘寶搵嗰啲進鋒啊菜料呢就送去你個即係多住咗咁樣俾返你啦。咁呢就係唔收钱嘅佢話送俾你但係呢你要俾返$35運費咁好啦條數點計呢好啦原來呢佢成本呢佢話因為我預計我會做1000万件1000万件呢將唔細嘅單於是呢佢壓到呢就可以壓到7-9元一件因為呢料薄好啦第二環啦送啦咁於是呢佢就搵順豐啊啲大員 幫佢包 再包幫我送埋去又係7-9元咁喂我大約估計1000万到因為我訂咗1000万件佢就攞住嗰1000万嗰張單咗啦。我點會做㗎啦嗱我俾埋條 plan 你睇下啦我成條方咪咁嘅免費。你起碼你有7-9千万生意啊喂唔少㗎。同埋剩咗一樣嘢順豐第一條數咦輕輕騎騎。 有幾千萬嘢做喎。 仲有喎嗰樣嘢好輕㗎嘛。又唔因為其實冇嘅運輸係講咩呢一係講 size, 一係講個重量。 重量 兩樣嘅啫。咁好啦 於是咧就覺得咦又做一個咯喎，咁另外啦，你要俾人知噶嘛，咁於是咧 宣傳要俾錢， 佢就同嗰啲宣傳講啦，我唔俾廣告費你，不過咁我每買一件，我就分3蚊俾你，至到5蚊，咁於是咧仲有其他啲行政費用，然後一七除八夠之後咧，我就唔好記得啦，故事咧講緊咧最後尾賣真係賣出咗1000萬件，而咧喺一年之內係好快賣曬。咁呢就佢个利润呢係7000至9000万。 咁成功搵到第一桶金啦。 哇呢桶金大囉。 呢桶金好大。 喂呢桶金如果国内好多二三线城市过世㗎啦可以。 係。 喂你讲緊你如果你喺 坦白讲 国内。 就算喺香港。 国内市场。 如果你有7000万呢喺香港都可以过世㗎。 过到。 回返 1.18 而家。 就算港币7000万都可以食过世。 喂假设啦 ,7000万你会点投资呀当年。 两 层太古城 唔系，一定系买一层楼系自己住嘅， 系。 但系咧，其他咧就去买写字楼啲铺，因为写字楼同铺嘅空置成本最低。因为楼咧，你要帮人哋装修，因为冇装修嘅楼系住唔到噶嘛，又要管理费差饷。买铺其实最好嘅，因为咧系唔使交管理费差饷，唔系差饷要管理费好平。你有时买旧楼，唔好买新楼，新楼一定蚀本噶。 同埋嗰个即系嗰啲咩租霸机会率系咪？ 冇租霸嘅， 少相对少啲噶嘛。 两句唔交租啊，出执笪嚟告佢噶啦，一个月就可以告佢噶啦。 公司噶嘛， 系啊，唔系啊，你系打开门做生意，佢唔会闩埋门避你噶嘛。你上门追债，除非佢系有心嘅啫，但系咧你系俾人走数机会最细嘅。 Johnny 咧点使啊？7000万。 我谂都系类似嘅咁咯，可能我一个典型香港人买一间屋自己住得， 即系叫自己住嘅。 咁你叫咗冇后顾之忧，咁你剩翻嗰啲钱，你唔好乱咁大使，唔好走去赌钱，唔好走去博股票，咁应该就通常理论上你我，因为我其实都唔系太多钱使嘅，我其实都 OK 悭嘅，好多人俾我都几似和尚其实，所以就应该计正我就系会咁咯，剩翻啲钱可能会睇下。我可能会买下股票啊，买到间屋啊，诸如此类都放租啊。 其实大陆有个好得意嘅现象嘅，就你叫佢大发明，佢哋又冇嘅。 系， 转下呢啲空子咧，好多嘅。所以佢上高大陆叫段子咧，好多嘅。 谂桥，段子就桥， 好过瘾嘅。你睇下上高咧，即系啲细，即系小段子多。你真系大发明家咧，咁多年咪顶个屠呦呦咯。你唔发觉佢系好唔中国人嘅咩？ 嗱呢方面，我觉得国内系好啲，佢哋。同香港人有啲唔同咧，香港人對於買樓嗰種宗教狂熱咧，太犀利啦。 唔係，因為 無論你任何時候有錢咧，啲人都覺得係要買樓先嘅。 其實唔係，因為咧喺個特定嘅環境，因為香港嘅供應係有限制，同埋咧佢哋相信香港嘅法律，所以先至會咁衝買樓。 租屋啊貴啦，同埋因為租嘅成本係貴過你供嘛，理論上即係按平時 Tony 講嘅講法。 唔係，因為而家你息低啫，以前唔係嘅。但係咧喺交緊20厘嘅時候咧，啲樓都會升嘅。 系， 所以呢个唔系，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国内啲人系好兴喺唔同嘅城市游走嘅，佢哋好少住死一个地方嘅。 仲有 做生意就 生意会走嚟走， 唔止噶， 就算唔做生意佢都会转嚟转去。 我有好多朋友好奇怪，我都话啦，我咦你系嚟话西安嘅，走去南京打工，所以咧成日唱埋啲北京嗰首歌咧，阿汪峰唱嗰首咧，其实系做咩咧？系嗰首歌嘅意思咧，但系就话啲人系唱到喊嘅，就话去到异地打工。 系 嗰种咁辛酸，咁原来咧，佢哋嗰度咧，无论男女都好中意离开自己嘅地方住嗰度，所以嗰度最受欢迎咧，单位系几多咧？系40平方米，即系我哋叫佢400尺， 四百几尺， 成10.89到啦，咁啊， 10.764 系啦，咁啊变咗系嗰啦，咁所以亦都好多啦，出现咗好多咧，即系你， 所以我话嗱，创业即系你个。光要阔，你要知道人哋做咩先？ 你要了解嗰个每个地方。 唔好咁快就净系谂香港啊！我几嗱，其实啲人有钱同冇钱都系谂住买楼，点解香港就系咁？我对呢样嘢都觉得几反感嘅。 唔系噶，呢个最稳阵啊嘛！即系如果你乜都唔使做嘅情况咧，只要你揸住7000万咧，攞6000万，攞1000万出嚟买一层自己住过得去嘅楼，唔使住太豪嘅。另外6000万咧，我拣两个铺嚟买，每间铺3000万，你每个月有10几万租收。咁咧，你依10几万咧可以食过世噶， 食过世噶啦。 而且咧，如果你悭啲嘅话咧，你可能过几年买，再可以买层楼，每几年悭啲钱又可以买层。 即系你呢个系其中一个策略啦，我咁样讲啦。 咁另外咧，我自己有个策略系咩咧？嗱，我就唔做呢种地产霸权，我而家做紧嘅咧就系话一啲网络霸权嘅咩咧，我系帮啲大公司咧就做好多嘢，然之后咧就收佢有啲 maintenance fees， 咁你又唔好用。咁咧，你個個月都要俾錢我嘅。咁我另外一種 收租佬， 收租佬， 即係 IT 界嘅收租咯， 係啊。咁啊最穩定嘅。 咁另外咧，就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啊。 系 嗱，咁其实呢条桥，头先条桥啊，嗱，记住，头先条桥咧系用一次嘅啫， 系冇用到第二次， 用唔到第二次嘅。 系 咁咁呢，另外一条桥咧，呢条桥咧就我觉得喺香港如做零售嗱，不过我喺呢度都唔系咁赞成香港如果年青人嚟创业咧。都系同地主，即系我唔赞成佢同业主打工嘅，即系最好就做一啲咧。 香港最惨就 系 咁啦，香港系 因为做咩生意咧，你都要同 都系变咗要交租先。 但系咧，咁好无奈呢、這个故事咧，同业主都有关嘅，即系都系同业主嘅。咁我喺美国咧，话说咧就见到有一间咧，即系啲卖中小型嘅，类似咩咧？类似有间专卖嗰啲平嘅 supermarket 細細間嗰啲咧，咁啊未至於好似喺香港百佳惠康咁大嘅，咁細細間嘅，都係賣食物啲咁樣，啲嘢唔差嘅。嗱，不過呢個基本啊，一定要唔差啲嘢。咁咧佢每逢一段時間咧，就會咩咧，就擺一啲公仔，次次唔同嘅，唔係個樣噶，次次唔同嘅，今次兔仔，下次一隻羊嚟噶，就擺喺啲貨架、天花咁樣，就俾啲細路仔。如果你揾到嘅话咧，可能我请你食个嗰啲叫咩咩咩 cake 话，嗰啲叫咩咩咩 冬甩啦， 冬甩啊，啲鬼仔最中意甜到流嗰啲咧，咩咩咩 cake 话，我唔记得咗啲咩 cake 嘅， 咩批嗰啲， 好多颜色嘅，好中意啲鬼仔。咁有咩生意 fair 咧？嗱，其实父母嗰边咧，成日离开唔到屋企咧，因为嗱外国咧。留儿童喺屋企系非常之大剂嘅，唔同香港嘅，即系香港可能真系警告下你嘅啫，但系外国系真系拉得人噶，即系尤其是即系啲先进啲嘅州份，咁咧就于是咧就咁咧就令到啲细路仔愿意去嗰个超级市场，咁其实呢啲正正就系、是、喂，你可以谂下，如果你下次你香港你做零售创业，你都可以考虑系做呢啲咁嘢噶。咁冇噶，呢啲其实你都系见到人哋嘅嘢，你试下。喂，当然啦，你唔可以 将个 idea 搬 嚟香港，你唔可以成嚿嘢抄来嘅， 唔可以照搬。 可能你斩件，取部分嘢， 我 成日都咁噶啦， 改进下啦。唔系， 呢方面我赞成嘅，攞人哋啲 idea 去尝试喺香港度做啊嘛，即系将一个。在某个城市成功的 model 搬去另一个城市，这个其实都很 common 做法的。 没错。不过讲 从来香港成功都是这样做的啫。吸收得快。 都是抄西方。 其实抄大呢吸收得快。 我 觉 得 一 点 变得快。 觉得其实就像日本仔啦，以前我小时候都说日本仔是抄东 西的。 是啊。做是现在是。 他抄完之后 不是啊，以前韩国是抄日本的嘛。韩国啲嘢好豆泥噶嘛，全部好渣噶嘛，全部次货嚟噶嘛，衰过大陆噶。当时韩国嘢，讲紧八十年代 ，Gold Star 叫做，我系 我 知系咪 啊？系啊 ，Gold Star 好耐。 所以原则上咧，我系唔够胆话抄人哋一定系错嘅，我系真系唔敢咁讲。 唔系抄抄下咪变咗咩咯？你而家韩国咪好靓咯？可以去到，唔系你任何嘢都有个阶段嘅，你抄抄下咧，其实咧嗱。啲人成日都话大陆好，其实大陆咧喺近呢二十年咧都有啲好嘢发生嘅，即系当然唔系话全部好啦，但系咧都唔系话完全冇学习嘅咩嘅，因为咧以前讲紧咧香港唔系有啲直通车、直通火车去大陆嘅，咁咧个班次唔频密啦，啲人话服务态度差啦，又唔干净又成蚊嘢都好啦吓，咁咧喺九十年代咧就广深圳去到广州咧就出现咗第一架嗰啲竞争对手叫新锦湖， 啊系冇错，嗰啲巴士。 咁咧收$55， 系 咁咧新锦湖出咗之后咧，有其他灰狗啊，跟住乜鸠嘢啊，嗰啲， 仲 有蓝鸟王啊， 系啦系啦，跟住有好多竞争者埋嚟， 系 到时候咧，佢哋咧就斗准时竞争啊嘛，为咗竞争斗准时开车，沿途唔会再执其他客上嚟，唔会俾其他再上车，跟住咧就唔够时候就再派水。跟住鬥啲服務員，服務質素好，即係 呢啲係良性競爭， 係良性競爭嚟嘅。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值得學習嘅，因為你係鬥好嘛， 鬥好 唔係鬥衰嘛。但係咧呢樣嘢就補唔翻之後啲衰嘢，因為到後期咧，為咗賺多啲嘅錢，就埋沒咗良心，就出啲孔雀石綠啊、大頭奶粉啊，搞到而家啲人咧冇人夠膽喺中國買奶粉。 呢個係惡性競爭咯。 即係如果，所以我話，如果抄功課，你抄完佢篇文，你再改完係你高分啲，咁你就會叫原本寫文嗰個人檢討下噶嘛。 係 啊，係啊，係 啊， 咁咪冇問題嘅。如果你抄功課抄到係成班都一樣，仲要係你仲要踢爆埋，係佢拎篇文出嚟，大家攞好低分，咁呢個就係一個失敗嘅抄嘅例子咯。係。 而家不过嗱，国内仲有一个嘅，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咧，有个牌子叫 Nibon， 唔怕講啦，冇所謂啦，因為最近我都玩佢一啲 product， 即係平衡車，電動平衡車。呢間 Nike 好巴閉喎，點解講佢咧？其實佢未做一個行動之前咧，我已經好欣賞佢，因為從個網頁啊，從嗰個產品嘅包裝啊，同埋嗰個教學嗰個 YouTube 咧，唔係 YouTube 即係個視頻啦，做得好好，即係唔似一般大陸公司，做得好靚嘅。直到佢做一個好勁嘅行動就係咩咧？見咧以前阿成龍同阿仲有呢個阿布殊都玩過個平衡車啊，阿布殊仲撲咗添，嗰只叫做我而家叫Segway 啊嘛 ，Segway， OK， 嗰個雙碌平衡車啦，而家呢間 Nike 係收購埋佢，收購埋一個美國公司， 咁大啊， 咁犀利， 嗱最近啊，亦都咁講，亦都小米雷軍，我唔知入咗股定係收購咗佢啦，已經係。佢裏面有份嘅，咁未來咧又小米又出咗一隻叫做平衡車9號，又好勁嘅，咁即係呢個我覺得好嘅，唔係冇嘅，不過就真係你要自己識得點睇咯。 係，咁我哋今日咧其實時間差唔多，不過咧仲有啲話題幫你加加時啦， 好嘛？ 因為仲有少少話題， 已經夠半鐘嚟㗎，不過再加多十五分鐘咯。 好啊，講下騙案好唔好啊？ 好，嗱，因為咧騙案咧全世界都有嘅，唔係中國人獨有嘅，因為咧。呃钱是最快发达的嘢嚟㗎嘛，係咪？ 係，当然囉。 咁香港呢， 如果你冇俾人拉的话。 係，唔係因为咁当然係骗案係要根据返你嗰个付出嘅机会成本啦，因为如果你容易俾人拉嘅啲人就唔敢骗㗎啦。咁啊用即係冇咁易俾人拉嘅咁就骗囉，又或者走法律啦，咁好多呢啲嘢㗎。 係。 咁你想讲边单先呢？ 嗱，有一最常见嘅咩呢？酒楼啦。 係。 即係其实我哋呢度虽然唔係呢啲唔係咩新事物，但系咧就真系，即系等于电话骗案啫嘛。 系啊， 你今时今日，喂， 联邦 快递又有 ，DHL 又有，顺丰玩断咗啦，咁你仲有人可以俾人呃几钱？ 嗱，坦白讲，即系讲开头先抄个问题咧，啲骗案咧个 都系抄嘅， 个骨架系冇点变，佢变一啲好细微嘅，佢又可以 adapt 翻而家个时代。 系啊， 即系某程度上系成功嘅，虽然你系道德上应该谴责佢啦 吓。唔系，即系好似伦敦金啫嘛。你知唔知七十年代嘅警讯已经够唔好炒伦敦金噶啦，炒到40年后嘅今日都仲有人俾人呃噶。所以咧，即系点讲啊？巧唔怕旧，最紧要愁。好多嘢咧系万变不离其中嘅。 头先讲， 任何骗案出现咧，系基于一个贪字。你一贪咧，你就濑嘢啦。咁啊嗱，但系咧调翻转头，我哋讲翻酒楼嘅骗案咧。就唔同貪冇關嘅，點解呢？因為好多時酒樓最主要咧埋班咧，就通常咧出嚟搞嗰啲有個叫搞手嘅，咁咧佢冇錢嘅，佢係扯皮條嚟嘅，周圍揾依個老細啊，大 N， 喂嗱，你夾兩股，阿 Johnny 你又夾兩股，阿 Tony 又夾兩股，咁啊另外揾多四個夾埋有10股，每人100萬，咪1000萬啦，咁啊去租地方啊，自家私啊裝修啊請人啦，咁佢咧斗領都冇攞出嚟嘅，佢係分紅股。或者叫技術股， 其實最揾錢佢 係啦。講嗱咁咧，通常咧佢一定揾人裝修嘅，裝修咗酒樓咧，最少而家起碼都500萬至1000萬 嘛。 最少因為你酒樓喐下都成萬尺噶嘛，500至1000走唔甩㗎啦，好慳都要300-400萬，好慳好慳。因為你家私所有嗰啲架撐，酒樓架撐全部要做嘅，因為咧嗰啲你要根據個廚房，你最貴揼個廚房出嚟嘛，又要通風、先風排污， 跟住要俾消防批， 係啦，消防批。净搭个厨房都300萬噶啦，系嘛？咁、开档酒楼咧，你谂下，攞500至1000萬出嚟做酒楼， 咩睇喎？ 咁最紧要咧，做装修嗰、那个接你装修嗰、那个，首先佢已经要抌一笔钱出嚟啦， 要本噶啦，点？ 冇错啦，咁你都要落订噶，你唔能够叫人哋拍咩一帮你揼埋钱嘅、 酒楼出粮啊！ 第一时间咧就系、是、拉酒楼佬落水，呢、个人第一个手， 唔系装修佬， 装修佬，即系酒楼讲就酒楼搞手或者装修佬啦，因为而家咧。有几间酒楼上咗市之后呢，即係譬如富林同埋稻香上咗市呢，就有規模嘅酒楼呢就多啲。以前呢好多啲酒楼呢两三间嗰啲呢又唔算好连锁，但係呢又有少少名气，尤其是97年之前最多。咁到97年开始爆煲呢，啲人呢首先第一个就呃鸠啲装修佬，就叫佢入股啦。喂阿陈，嗱呢件嘢益你啦，呢间酒楼呢就上硬水㗎啦。嗱你虽然抌咗嗰尾数有300萬装修，但当你入股入两股。啊，实赚嘅，咁啊，梗系最后梗系冇啦，梗系个个月蚀啦，蚀就边有钱攞翻咧？ 对面开一间， 唔系咁未去到嗰、那个，未去到嗰度。对面嗰间咧，另一个故事嚟嘅。咁跟住咧，佢咧就梗系个个股东有蚀咧，就开始拖供应商啲数啦。所以由97之后咧，啲供应商就先放水。 你攞海味唔通你同佢买断噶？有素期噶嘛？攞、海鲜啊、鱼虾蟹，样样嘢都攞翻嚟噶嘛？连就算连包啊，喂，翠华卖嗰啲猪仔包都系人哋供应噶，唔系自己焗噶，系咪？咁所以咧，最后就系嗰啲供应嗰啲人咧，又系俾你欠一笔数，跟住咧就走佬，跟住咧最后一笔咧，最后一笔呃嘅咧就系啲伙计冇出粮啊嘛。跟住你觉得啱啦，喺对面开一间，原班人马、原班伙计，所有人对面开一间，搵另外一个装修佬去装修， 一个循环嘅， 一个循环。咁而家咧，因为有破欠，有成立咗破欠基金，跟住咧，嗰啲唔出粮俾人拉，佢会告埋酒楼佬咧，就少咗好多呢啲骗案。 我想抽水添，真系衰。话呢个节目唔讲嗰啲嘢但系又令我谂起某啲组织， 芒果佬啦， 唔好快开名啦，同一班人，同一种宗教，同一种内容，一个组织完之后又去下一档，嗰档都未冧，佢又已经挖空晒啲人，又系同一班人，同一个组织，同一个论述，又系嗰啲，又或者转咗少少， 转少少咯， 即系。呢个其实是一个骗案。 系啊，喂，黄毓民，喂， 好成功嘅骗， 你唔好 开名啦， 系人都知系佢噶啦， 开名就唔好玩噶呢个。 香港冇第二个嘅， 要暗示，要暗示先好笑。 香港冇第二个组织系咁噶啦。 嗱，咁另外仲有一啲嘅，除咗呢个之外，其实本来我想讲有一个嘅，不过而家突然间我又跳咗俾你讲一讲。 系， 其实香港最大骗局系咩咧？ 系 政府。 系， 点解咧？好似例如话六八九前几日叫你啲人去单头做生意啊啲咁样咧，或者叫你做乜做乜嗰啲咧，嗱，总之你记住，呢个政府叫你行东咧， 系， 如果你行西啱噶啦， 系啱啊， 点解咧？ 呢个就变咗咁， 点解？ 但系我有个问题就系，当佢想你行东嘅时候，佢会唔会特登佢就系嗌行西咧？ 唔会，嗱，佢哋冇咁高 嘅， 西南偏南， 冇真系冇咁高嘅，点解咧？嗱， 好捻蠢嘅， 真系好蠢嘅，真系嗱，我真系唔系得罪讲句啦，有啲听众我得罪咗，不过我都要讲。 系 由嗰个大学生去考呢个 A.O. 嗰个要开始，佢已经谂住将个脑摆喺屋企噶啦。喂，翻工我放工我等放工，我点解要攞个脑翻嚟俾你啊？ 系 嘛，仲有 A.O. 所谓 A.O. 讲真啦， 擦鞋，最紧要咧擦下老细鞋。 嗱，九七年前咧， 高薪咧就俾你升噶啦。 九七年系啦，九七年前咧。有啲鬼佬讲咗我要佢做啲乜嘢行动，我唔该你哋咧就准备好嗱，咁你帮我揾料啦，咁揾五个嘢出嚟，然之后个鬼佬决定 系， 喂，全部都唔系你嘅，你只系揾料啫嘛， 系啊， 揾料呢啲 你 Google 嚟啫嘛， 七千人搞到啦，间大陆系咪先？我越南嗰度揾个人5000蚊搞掂啦，快靓正添啦， 而家 Google 唔使啊，免费啊， 即系而家香港咁淹闷咧，其实就因为香港其实系一间大公司嚟噶嘛，现 在系冇错，好啦，咁点咧？我最近有两个例子啊， 系 嗱一个咧就是我前几个月咧就听见咧香港唔知创科局定系咩工业发展局咧就叫你班后生仔做乜嘢咧？ 系 做呢个 3D 打印。 系 我听完之后咧，哭你个街啊！嗱、啊，你班友仔，即系你叫咩啊？教老豆 小西， 你自己未做过生意，你教人做生意？哇！我睇完之后，我真系想拍台啊！好啦，亦都话说，我上个月咧就喺深圳睇一个展览。原来隔篱咧啲展览好得意嘅，就隔篱咧就胆拖一个另外一啲展览，咁啊有少少关系嘅，咁我睇啲科技啦，咁搭单，咁隔篱嗰科嗰个展览咧原来做咩？做 3D 打印嘅，咁我望啦，啊一望一行入去，唉心谂扑街啦，应咗啦， 系 成百间， 哦 卖 3D 打印机嘅， 哦， 咁呢时我睇下，咁我发挥我呢个八卦功能啦，就睇下几多钱啦，因为我想了解下个情况， 系， 我睇一睇，唔系嘛？印到一米乘一米嘅打印机系1999蚊。 系 好啦，我想问你 一米乘一米啊，哇， 好犀利！ 我想问你啦，啊， 咩都得， 我想问下两万点解，我想问两位啦，当你见到个展览会咁多呢啲咁嘅公司都系卖啲咁嘅产品，你觉得呢个市场系点啊？已经 呢个 受到烂晒咯。 根据普通嘅经济学逻辑，就系个市场已经系趋向于perfect。 我敷啦。almost 就系啦， 即系咧，你喺灯打时界见到又有咩又有日出，又有日出茶太，跟住隔篱又贡茶，跟住再隔篱又乜，成条街都系卖贡茶，咁你就知道咧，贡茶已经玩捻完啦。 呢个黄金商场定理啊， 系 即系佢卖电脑卖到佢每一件。零件咧已经系成个商场嘅公价啦， 系啊， 因为你只要多一毫子都唔会有人同你买， 系啊， 嗰件嘢。 我讲一个少少我以前遇过嘅情况啦，十几年前，当香港喷数码喷画咧，即系而家你周街见到 banner 咧 ，banner shop 嗰啲啊，未咁流行嗰阵时咧， 我舊老細咧就花咗400万定唔知500万買一部美國嘅打印機翻嚟。 係， 我話哇咁貴啊！ 係， 對唔住，嗰陣時係賺大錢嘅。 係， 而家 嗰時少嘛， 呢啲咁嘅 size 嘅噴畫機。50,000都唔使啊！咁你话嗰阵时赚钱定而家赚钱咧？ 梗系啦， 就咁简单啫嘛！好啦，你班咁嘅官不负责任，叫人去咁样做。嗱，另外一单嘢，我写落时间囊噶啦。呢、這个杨伟雄乜都好啦，一定会叫香港啲学生仔做咩咧？机械人 系， 不过 开日本 嗱，唔系啊。 机 械人都话俾你知啦。我前嗰排咧去上海同苏州啊，同埋去宁波咧。我已经撞咗三间啦， 哦，做机械 robotics 啊，咁但系咁，我去宁波一个叫所谓高科技展，有机械人咧，都维持响做紧咩咧？攞住个托盘， 系 怼支汽水落去。 喂，我惊佢哋卖高，即系卖高达就变咗做咩机械啊？ 类似啦。另外有一个咩咧？另外一个咧就 到时变人工智能啊， 先有啊，卖模型嘅。 喂， 嗰个空哥公仔啊， 仲有啊，深圳有间啊，仲好笑啊。佢俾我睇条视频啊，哇，大兄劲啊呢、這个，哇咩劲啊，俾我睇下。 变形金刚啊， 屌！我见到个人行埋去，然之后递只手出嚟，等咗5秒钟之后，个机器人攞只手出嚟同握手啊。哦，哇，跟住咧， 哇，咁高科技， 咁高科技， 统治宇宙啦就嚟。 嗱 ，R2D2， 你即系呢个世界咧冇无缘无故嘅。原来做咩咧？原来李克勤咧，唔系李克勤，李克强，李克强，李克强几个月前咧就去嗰、那个去有间呢啲咁嘅机器人厂， 系 有嗰个。领导咧就领导啊， 加持 就俾加持咗，俾一个咧会握手嘅机器人佢。 系， 于是咧全国 都讲机器人啦， 都做机器人，都要做握手， 都做握手嘅。 系，咁但系我喺度谂，我 嗰个杨伟雄咧就收咗了，收到了，哎呀要跟上面啦。 佢唔讲呢句咧，我就跟佢跳海啊。 即系符合国策嘅啫，呢、這个系基本上 系。但系其实咧又嗰句咯，嗱，不管杨伟雄， 咁啊，即系好似某网台咧，佢做国情节目喺嗰个讨论喺大陆讨论，佢抄啲嘢翻嚟。做國情節目一樣啫喎， 嗱 照搬 咯。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公務員咧，某程度上咧，或者嗰班咁嘅高官咧，幾唔負責任嘅。 係， 即係你自己都未實戰過， 係啊， 你走去叫人去死， 佢咪叫人搞快餐車咯。阿胡鬚仔啊，佢喺美國見到有快餐車，佢咪想香港搞咯。喂，美國嘅中央公園一日都行唔曬，嗰度梗係有咁嘅需要啦。你香港行兩步就有地方食嘢，有七仔，有得叮公仔面食，邊撚度有生存到嗰啲啊？ 我成日覺得政府高官叫你去做嗰樣嘢，就好似大户話俾你知 佢 股票， 要散貨， 佢要散貨。 即系咧，佢讲嗰下，你叫你买咧，佢其实喺度散紧货噶嘛。 系啊， 往往都系咁。 系啊， 所以咧，你 佢上面咧有大量机械啊，等你嚟买啊，等你嚟，等你嚟去 啦，佢做好晒先噶嘛。系啊，所以即系要识解读政府讲嘢啦。 不过咁嗱，呢个世界咧有阴有亦都有阳。 系， 你唔好睇正面，亦都反面。好啦，另外咧，你有时咧都要利用下政府 系 俾你嘅着数。例如话咧，细佬都试过咧。我唔記得 TDC 係咩咧，唔係我做嘅，即係我啲同事攞嘅分定，就咩咧？你去做展覽會嗰陣時咧，佢就會有一半嘅 sponsor 俾你嘅。 嗯，係咪商貿 及發展局？發展局，總之你出去做展覽或者香港做展覽咧，你要記住申請呢啲，你要記住申請啲，因為咧冇曬佢，因為呢啲咧你唔使嘅話，佢哋攞咗起高鐵，跟住又或者起個26万嘅一個。单车所噶啦， 系 咪先？又或者起一啲避唔到要避雨亭。 所以而家啲人话反对全民退保咧，其实有个好简单嘅逻辑。你话佢反对高铁，佢啲钱佢攞去起大白象都唔会益你噶啦。点解唔派俾而家全民退保？起码你老豆老母有一份啦。 系啊，冇错啊。 系咪先？最简单啦，喂，即时有得攞噶，除非你老豆老母。 即系你宁愿最屘啲钱俾到一个可能系有需要嘅人。都个变咗掉落海咯。 你起码你出去做咗， 我觉得起三跑真系掉落海。 唔系你去咗做展览会，你起码都叫做我自己为例啦，我喺展览会度真系识到客嘅， 系 而啲客真系实实在在。咁当然你自己要 filter 啦，有啲埋嚟话啊，我几千蚊生意几年啊，依年五年冇信啦，即系你自己要 feel 下系咪真系有咧？ 黑钱嚟， 同埋你即系喂黑钱都唔会俾你咧，唔通你靓仔啲，唔通你张眼真系靓啲咩？系咪先？唔会噶嘛，系咪？ 你知啊，我刘明伟。 唔系，但系即系咁讲咯。嗱，记住呢啲政府嘅资源咧，自己上网炒多啲，用多啲，唔好嘥佢。因为 政府有资源就用，但系咧，有时政府教你点样去搵钱咧，千祈唔好信，100%系输鸠硬嘅。尤其是政府叫你唔好买楼，一定要买，真嘅。政府老实讲啊，佢啲眼光系一定相反嘅。政府叫你买楼，你千祈唔好买。尤其是而家 唔系即系等于 相反理论咧，都要小心啲，唔好纯粹，唔好纯粹为相反而相反。 我就系政府，我可以够胆讲，而家嘅特区政府，佢叫你唔好买楼，你一定要买。 佢叫你向东，你向西。 总之咧，同佢相反咧，你包冇错噶啦。 有买贵冇买错啦。 唔系话买唔买贵问题啊，你如果供得起啦，就算而家我都觉得个市会大跌嘅，因为原因就系咧，美国好明显加息嘅步伐会好缓慢，好缓慢嘅。你五年内你供楼嘅钱咧，绝对系平过你去租楼。因为你供楼咧，你有扣本金噶嘛，你攞得翻噶嘛，一定系可以着数过你去租楼嘅。你同人租楼，你永远都系帮人哋供嘅啫。 收到， 好啦，不过我生嗱，我咧对于做生意嘅一个节目咧，我表示反对，不停咁净系叫买楼嘅。 系，哦咁啊系，唔系唔系，如果你有其他路数，咁啊梗系路数啦。咁但系楼咧，其实系 我哋最尾就系 proven 咗系。proof 咗最尾都系要买楼先掂， 唔系楼系其中一样嘢嚟嘅。咁如果你唔想冒险，咪买楼咯，比较稳阵啲。咁如果你有其他谂头嘅，咁梗系去谂啦，系咪先？ 好嗱，我哋今日星期二得到，咁就嚟到呢度啦。加时啦，已经 加时啦。 咁我哋下个礼拜应该都有大 N 系嘛？ 如果系下个礼拜再嚟咧，继续啲未完嘅话题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如果未飞嘅话啦，系咯， 系 应该翻一次嘅。礼拜二啊嘛 ，live 噶咯。 唔知 live 定系录影啦，总之唔系一啦二啦吓， 得就你 好，OK， 拜拜， 拜拜。